就别闪躲，双手紧握，爱到是寂寞，就在这一刻，那些情话余生慢慢说，我们的结果配得上执着，而你多么值得。我守着小小角落，窗外盛大烟火，比我幸福的人很多，可你闯入我的生活，温柔将我愈合，让我能被爱意包裹。生活总有很多的擦肩而过，你我不清醒没错过，就在这一刻，我的男孩低头抱紧我，那就别闪躲，双手紧握，爱到是寂寞，就在这一刻，那是情话余生慢慢说，我们的结果配得上执着，而你多么值得。小小角落，窗外盛大烟火，比我幸福的人很多，可你闯入我的生活，温柔将我愈合，让我能被爱意包裹。生活总有很多擦肩而过，你我多庆幸没错过，就在这一刻，我的男孩低头抱紧我，那就别闪躲，双手紧握，爱到是寂寞，就在这一刻，那些情话余生慢慢说，我们结果配得上执着，而你多么值得。就在这一刻，我的男孩低头抱紧我，那就别闪躲，双手紧握，爱到是寂寞。就在这一刻，那些情话余生慢慢说，